来了个少年，好俊秀的人品啊，在哪里？在那儿呢？我然听一场面，谁不哭吧？恰好似那阳光，小雨雨滂沧， 原来如此，来来来，就用我这把雨伞吧。 这是金子泥泞， 我不，不要金的，不要金的。 这日火时的， 拿去吧。 啊，如此多谢了。 请问二位娘子家住哪里？ 就在前堂门外。 我带我前去古闯。 多谢君子 好事。 高儿花婆摆平多 船吗？ 真是。 你们往哪里去呀？ 先送我们娘子到天堂门，再送我到亲婆门，多把船钱就是。 好好好，上船来吧。 而我娘子湖岸之上，你是芦花，需要我相随。 多谢你。 请来坐坐， 孝顺干预，理当 以后， 客人钱塘门到了。 这哟，天怎么又下雨了？ 是啊，又下雨了， 这便日过是好。 是啊，这伞 不方是小弟只挂拿去，我该与来去就无事。 多谢君子。 再请听断桥。 Thank you. 那边歇息片刻，再想办法吧。事到如今，只好如此。青妹，这不是断桥吗？正是断桥。 向着他，姐姐，难道你的苦 呀。 Yeah. 明不了，我也明不 了。姐姐，咱们走。 青梅，寡人如今他明不了， 姐姐。 Yeah!

天保护地保佑安有神灵， 沙桥鉴别。 四郎探母。李陵碑。